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在艰尼嚟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了，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好多谢同大家见面啦。咁其实我就唔系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嚟嘅，但系节目主持人咧就呢两个礼拜失咗踪。 系，都唔系失踪嘅，其实我都系公布嘅。咁啊，细佬啊，两个礼拜之前就翻去澳洲咁啦，翻咗几日。咁啊，上个礼拜有啲唔舒服，咁啊，所以都系揾另外两位朋友顶住啊。咁啊，其实都唔系失踪嘅，都唔系失踪嘅。 咁首先好多谢嗰两位朋友义务帮手啦，咁亦都系做咗相当之精彩嘅。咁所以大家都即系要照样支持啊。 系，多谢多谢。 咁我哋今日就好多话题嘅，咁但系有一个咧，其实就你应该拎翻翻嚟嘅就系黑炮啊。 系， 咁你有噶嘛？ 有，系。但系我就冇谂过，即系台长竟然问我你有冇睇黑炮？喂，我真系想讲咧，其实我就付出咗呢个年30万去睇黑炮。 咁大镬， 一啲都唔好睇。真系讲真的，即系而家做完，我觉得即系 可以咁讲， 少少讲冇所谓 啦。但系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又都几争议嘅，因为。即使在香港都頗多人喜歡看這套戲的、 啊、我就是不明白，即是一套其實、嗯、即你都估到整個 flow 是怎樣，既然估到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好看呢，我想是不是因為那個畫面新鮮，全部都是以黑人為主， 這個理論上是一個賣點來的，但大家又明白就、黑人的文化在香港其實就不是認真盛行的， 最多 hip hop 咯， hip hop 都麻麻地的，因為都是局限在某一個圈子，因為、嗯即係都係一個傳統嘅問題，好多人見到黑色嘅都有少少即係想卻步嘅狀況。咁、 嗯、 我自己咧其實就冇諗過睇到戲嘅。咁、 嗯、 但係咧，因為我都要睇新聞啦，或者我有做時事節目，咁我就有一個原因入去睇、 嗯、 就係因為話呢套戲咧放映咗之後咧，令到美國產生咗一個政治運動。 是啊，但是黑炮其实以前是有这个政党的，台长 黑炮不是政党，黑炮 政党是一个党，是 黑炮党， 黑炮党， 黑炮党，如果 Black Panther 啦，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他们有可能被称为一个恐怖组织的、 嗯、 但这个恐怖组织其实基于一些很历史的原因，举个例，譬如说整百幾二百年對黑人的壓迫，咁、 嗯、 到六十年代咧，就因為嗰個民權嘅運動啦，以至到譬如話佢哋種族嘅問題啦，咁引起咗有某部分嘅黑人咧，就以一個比較激進嘅措施咧，去成立組織， 嗯、 提倡又以武力自衛啊，但係呢個情況咧，好快就俾美國咧係瓦解咗嘅、嗯，即係美國政府啊，特別係聯邦調查局。咁入面個詳情我唔講啦，但係咧入面咧死嘅死，傷嘅傷，被監禁咧係講緊幾十年嘅。 嗯。 咁有啲嘅黑炮黨嘅成員咧，到而家仲坐緊監嘅，喺六十年代到而家。 哇！ 係啊， 係咯。 所以呢個情況咧，我一睇嘅時候咧，就咦，我睇到嘅新聞就係、是，咦，原來而家仲有黑炮黨嘅黨人坐緊監咩？但係如果你睇嗰啲咁嘅罪名咧，唔係好重嘅，實際上。嗱，試過有啲係點樣咧？揸住幾個 gram 嘅大麻咧，係坐十年嘅。 哇！其實真係擺明做佢哋。 係啊，做係做嘅，有啲打死添啦。 同埋有冇必要坐到而家嗰種？係咯。 咁呢個好視乎嗰、那個即係判刑係點樣啦。譬如話，喺美國其實好多譬如可以申請 parole 噶嘛， 嗯、 即係保釋啊，或者係 特赦 咁樣。咁但係呢啲永遠都唔係輪到。黑人，特別係唔輪到呢扎人，即係身上嘅。咁、 嗯、 當然，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即係稍微中立啲嗰個狀況去睇，就相當之坎坷啦。因為佢哋都係即係部分人都係為咗一樣嘢，就係佢哋自己個信念啦、 嗯。 甚至有啲人形容佢哋政治犯。咁但係由於美國係一個即係所謂民主國家，咁即係對於佢哋呢種遭遇咧，又唔係好多人關注嘅。咁、 嗯、 呢套戲咧，特別係 Marvel 出呢個 Black Panther 呢個黑豹咧，我相信佢哋嗰代人咧。 是有些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要透過漫畫說出來。咁特別呢套戲呢就以全黑人嘅即係幕前嘅人員作為一個招來啦。 連幕後都係。 係咪連幕後都係啦。 我導演都係黑人 嚟。係啦。咁所以呢就我睇嘅時候就唔係純粹話我認識呢個 Marvel 呢個角色，或者我鍾意呢套戲，而係話而我睇呢套戲本身呢佢有冇一啲嘢去影射返。 啲 message 嗰啲。係啦係。咁好坦白講係有嘅。但我跟 Dennis 的情況一樣，我是不喜歡看這套戲的。 其實說真的，整個故事真的很麻麻的。 是啊， 即是說打鬥那些其實真的走走 很流啦，即是 Doctor Strange Ant-Man 那些打鬥贏十條街， 以我們在香港這些港產片我們覺得就很流啦。 是， 但是因為這個節目本身就不是涉及政治，我只是想提出一件事，就是說這個漫畫本身和這套戲本身它有另外一個 angle 的。咁所以如果嗰個具體嘅狀況我留返住，如果譬如將來你拎個 Black Panther 上嚟，咁我哋先再去講 兩三集之後囉。 係兩三集之後囉。 咁就其實講到呢、這個Black Panther 啦，佢出嘅嗰兩 set 其實都有嗰個主角喺，即係有嗰一隻人仔啦。咁你話好唔好賣$200-300其實都 OK 嘅。 咁咪唔係照計係黑人買返呢？ 唔係啊，我唔係黑人，但我都會買嘅。 唔係爛 gag 嚟嘅，大家唔好介意 啊。唔係抌我都要回答嘅。嗱，咁其實講到即係咩黑炮嗰啲啦，你知唔知嗰陣時阿毛澤東啊，唔係啊，嗰個黑炮黨嘅嗰個所謂主席，其實都好崇拜毛澤東主席嘅， 係啊， 係啊，即係喺嗰個年代。 係啊，咁嗰個年代係有啲咁嘅嘢嘅，咁大家唔需要太介意，唔似佢咯，譬如法國都有㗎。係 啊，即係永遠有個距離睇啲嘢都浪漫。 係浪漫好多嘅嚇。 係咯，咁就其實講即係今日都係講 Marvel 啦。其實即係喺講 Marvel 之前，我想即係講多黑炮一樣嘢嘅。咁啊呢個即係最近荷里活嗰、那個荷里活奧斯卡頒獎典禮，其實都引起一啲爭拗啦。咁啊。Christopher Nolan， 即係其實我一個好中意嘅導演，咁佢又有一句就話下年咧黑豹應該都可以入到呢、這個最佳電影提名。 似佢唔似佢，好似唔係攞獎添係嘛？我記得嘛。 你講鄧嘅可大？ 唔係，我講阿 Nolan， 佢係咪講話佢黑豹可以攞獎？ 問鼎奧斯卡嗰啲咁嘢啦。即係有啲人就話哇，而家即係嗰啲咩大愛包容啊、抬頭啊、黑人電影，其實即係呢句嘢喺阿 Nolan 嚟講係一個諷刺嚟嘅。 係 係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以鄧寇克大行動呢套電影都係攞咗三個，即係講真唔係一啲好主流嘅獎項，係咯。咁佢就講呢句，其實就似嘲諷多於即係講真話。我唔知道你點睇啦，台長。 我認同嘅，我認同。即係我雖然冇睇佢呢一句，但係同個字面睇嘅，佢哋玩緊你嘅啫。 呢啲英國佬啊，係啊。嗱咁就即係今日就講 Marvel， 咁啊即係眾所周知，其實我真係可以咁講。咁啊下個月其實將會出一套，我諗都應該係今年其中一套最大的片啦，就是那個 Infinity War。 我看了 trailer， 在戲院入面看的。 哦，真的。 曬有介紹啦。我好坦白講，我好難咧，好公正去客觀地去評價呢，因為我睇到已經厭噶啦。即係逢真而家 Marvel 咧，我就即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好想睇嘅。但係個 trailer 都 OK 嘅 ，OK 個 trailer 都 OK 嘅嚇。咁又有Doctor Strange 啦，又有睇先，仲有邊個啊？有 Loki 啦，有 Loki 啦， 即係一啲比較 有 Iron Man 啦， 神話 嚇，係啊，乜都即係好似齊曬。但係嗰個間隔咧，我唔係好認得嘅，唔係好知嘅。可能陣間你要講講。 個間隔咧，其實英文就讀 Thanos 啊 T H A N O S。咁啊，其實香港一路都譯做滅霸嘅，滅霸即係唔係講緊咩殺蟲水嗰啲啦。咁啊，但係後屘譯下，有啲人就譯做殺洛斯，咁啊，有啲人譯做叫咩灰龍，哇！而家啲名咧真係譯到好騎呢。咁啊，最好笑係咩咧？咁啊，呢個Ant-Man and the Webs 啊，嗰個 矮人， 矮俠。與黃蜂女啦，六月會上畫嘅。咁初黃蜂女嗰個翻譯咧，你知唔知係叫咩啊？ 咩 啊？馬蜂俠。哇！屌，我聽到心啊，哇 ！Marvel 而家搞埋啲細菌嗰啲細菌 superheroes。咁原來唔係。咁即係點都好啦。後屘Marvel 都叫做 重線娛樂。 係重線娛樂就叫翻黃蜂女啦。馬蜂俠咩嚟 ？Wasp。 Wasp 係啦 ，WASP 呢個其實喺 Marvel 都幾重要嘅角色。咁啊，估計都唔係估計啦，兩三個月之後都應該會有 LEGO 第二隻嘅 Ant-Man 啦。 喂，道聽途說，而家 Marvel 都要向中國市場看齊喎，都有啲中國英雄出緊喎，想 唔係話？ 係啊，係講唔係講真？你自己查到㗎，佢哋畫緊㗎。 OK OK， 咁你話？ sell 唔 sell 都係另外一回事咯。 即係我諗從嗰個商業角度又冇錯嘅。 你俾我就畫黃飛鴻啦， 黃飛鴻即係 黃 啲啊，黃飛鴻 係啊。嗱，點解唔係李小龍呢？因為李小龍即係有版權嘅問題嘅，黃飛鴻就冇所謂。我估有，點可能冇？如果你話即係 Marvel 要揾李小龍做一個 figure 咧？咁啊，因為阿 Linda 仲在生噶嘛，咁就算佢唔喺度，佢個女都喺度噶嘛。你一定要我相信你一定要問過佢嘅， 都要尊敬啦，係嘛？ 係啊，咁但係如果 Marvel 出李小龍咧，我就覺得真係即係冇得輸嘅， 係 冇得輸，冇得輸。 即係始終喺鬼佬嘅眼中咧，即係我李小龍始終真係 superhero 啫 ，superhero 嚟啊嘛嚇，冇得輸嘅嚇， 真係冇得輸。嗱咁啊，即係都講翻 Marvel 啦。咁啊，今日帶咗啲咩嚟咧？咁麻煩去一個近鏡先，唔該。就係眼前呢、這個，即刻睇翻個 number 先。就係呢個76104，就係呢個 Hulkbuster。咁啊，其實喺呢個 LEGO 就出咗三個嘅 Hulkbuster 嘅。咁眼前呢個就係第二隻。市價香港的市價就300多元，咁啊，我前嗰排去咗澳洲啊，咁啊嗰陣時都係喺嗰邊即係買啊，咁啊領翻嚟8折200多元搞掂啊，即係有時喺澳洲買嘢好過癮，一係啲嘢貴，做起雕上嚟啊，做起啲 discount 上嚟咧，全部爛雕嚟嘅，真係啊，咁啊大家如果去到澳洲就不妨去有啲百貨公司嗰度急急啦。 喂，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做啲套等嘅咧？ 點樣套等啊？ 咁佢嗰邊如果又同呢邊有差價，咁我哋可以即 係走水貨嘅。 係啊， 呢個我哋節目之後再傾。唔係，其實真係喺嗰邊買嘢抵好多嘅。 係咩？哦， 係啊。嗱，咁啊， 而家 即係200多元，咁其實都抵嘅。而家香港因為即係最近電影上畫，同埋香港嗰個市場就係咁啦。興嗰排啲嘢就特別貴，咁啊你忍下，咁啊會忍到平嘅。等我將呢個搬翻過去先啊。唔係呢個。將翻呢個搬過去先，係啦，咁就200多元啦。咁首先有Hulkbuster 啦。咁其實呢只比之前嗰只就靚啲嘅。咁第一就會有一個 comparison， 而佢咧就會跟四隻人仔，就包括呢個 Falcon 啦，呢個叫做 Proxima Midnight， 真係。咁第一陣阿台長會即係解釋一下嘅。跟住就呢個叫做 Outrider， 其實即係講白啲流羅係啦。咁同埋呢個其實你見到佢西裝骨乜水咧？其實佢係阿 Banner，即係呢個 Hulkbuster 未變身嗰、那個嗰、哦、僆仔。 咁即係前面三個應該係奸角嚟㗎。 前面唔係中間呢兩個係奸角，係啦係啦。咁所謂奸角啦，係嘛？咁呢個就係呢個 頭先你講咗啦嘛，就係未變身之前啦。 未變身啦 ，Hulk 係啦，未變身。 變形合衣。 咁但係好得意喎，因為有時喺呢、這個LEGO 嘅。我喺後面俾，可唔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唔該啊！咁有時喺即係買 LEGO 好過癮嘅，你買啲說明書咧，或者買盒 LEGO 嗰陣時咧，你會大概估到電影個情節係點嘅。嗱，咁啊台長，你見到呢度有兩個壞角色，同埋有阿 Falcon 呢個好人角色啦。咁你就會問：咦，阿 Banner 佢去咗邊咧？咁其實佢係控制呢個 Hulkbuster 嘅， 係咩？ 竟然係佢，係啊！咁即係大家大概估計到嚟緊即係呢個 Hulkbuster。嗰、那個控駕駛者就其實唔係 Iron Man， 反而係 Banner， 因為 Banner 好似即巨文啦，佢變翻做人之後，佢就唔好想自己再發癲啦咁樣，係啦，咁啊即係咁啊，同埋呢個嘢都係佢設計嘅其實，係啊係啊，即係喺 Marvel 嘅世界咯。咁麻煩去翻個近鏡先啦，唔該你啊。嗱咁啊，即係好簡單，我將其他嘢搬開先啦嚇。咁其實呢只受歡迎都正常嘅，因為喺電影嘅嗰個 Avengers 第二集咧，佢就即係出場哇，好型啦，同阿 Hulk 就打到 high high 嘅。咁啊，但係跟呢只 Hulk 嘅嗰個 Hulkbuster 係咩咧？咁啊，其實係呢個嚟嘅。咁啊，大家見到其實即係我問台長，你覺得有冇邊個靚啲？ 有嘅， 係邊個靚啲？ 我要手指啦，就應該係呢個好啲。 呢、這個 係啦，係啦， 係啦，呢個真係最新嗰、那個啦。咁其實我砌嗰個過程，我都覺得即係嗰個 playability 都過癮嘅，係啦。而佢其實就比舊嗰只，我睇翻個 number 先啊，唔好意思啊，76031。咁啊，其實價錢都係200多元。嗰、那個 即係呢個質感咧，其實就比舊嗰只就叫做好啲啦。同埋新嗰只咧重啲，同埋高啲，同埋再加上即係其實砌上去感覺實淨啲嘅。而佢等陣先啊，俾大家睇一睇後面先啦。咁後面當然都即係相對比較單薄啦，咁但系呢只咧，即系新呢只，其實我覺得後面都叫做做得 好啲， 實淨少少，係咪？係嘛？咁啊，如果俾大家睇一睇背面啦，佢呢個位咧，就其實可以串佢嗰只右手，咁啊出天馬流星拳又好咩都好啦。咁啊，但系右手嗰只你就唯有用人手動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咩大問題嘅，200多元買呢只其實都。費事講粗口啦，即係抵買，又費事抵乜啦，係啦。咁啊，前面就俾大家睇翻，佢呢啲位置都係話啊，其實你係可以打開，跟住俾啊 Bush Banner， 我冇記錯，係啦。咁啊，俾佢坐入去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呢個坐入去咧，等先啊，坐入去之後咧，佢就唔係好冚得埋啊。 點解係咁噶？ 這個要問 LEGO， 即係唔係好冚得埋，但我唔係好知點解啦，咁但係大家如果玩 LEGO， 通常都唔會將 banner 擺入去，我諗都擺出嚟靚啲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就佢手腳，我將呢個搬翻開先啊。呢、這個就手腳都叫做喐到好多位啊！呢、這個位都叫做可以抹開少少，咁其實即係企得型啲嘅，同埋就好得意地有三隻腳趾。等先啊，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啦。 呢、這個企得穩陣嘛？ 穩陣穩陣啊！呢、這個台長問得好啦。呢、這、一個咧，你睇佢只腳嗰個 fit 啊，係闊好多嘅。咁啊，相比起舊嗰只咧，舊嗰只睇落。單薄少少，同埋企得就唔係咁穩嘅。 係咯，頭先我見到暗下暗下，因為不嬲暗下暗下。係 咯，咁我俾台長呢個先啦。係咯，咁而前面就即係都好傳統，好多嗰啲 join 咧都係用佢嗰啲叫即係機械人經常用嘅嗰隻 technic 就都好實正，手上都係啦。咁啊見到裡面有少少所謂嘅 technic 技術，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玩開機械人，即係 LEGO 機械人都係呢隻技術噶啦。而 嗱，仲有一樣嘢，頭先嗱，你冇提到就係佢呢個跨咧，佢開到嘅喎。 邊度啊？邊度？ 嗱，你睇到噶嘛？呢、這個 哦，係 呢個佢喺嗰邊，你嗰只開到幾多度啊？ 呢、這個佢就係即係咁樣擘大，其實咁樣擘大睇落有啲核突啦。但係點都好啦，佢同舊嗰個咧，因為舊嗰只咧，佢係呢個其實係個波 join 嚟噶，佢嗰個胯下係真係即係點講是可以擘大一大，就冇新嗰個整得咁好，所以其實新嗰、那個呢只咧，就其實真係做得靚啲。哇！這個真係太核突，我再近翻埋只腳先，係啦。而佢要我再講埋有啲咩唔係咁好咧，就係、是、我最憎嘅貼紙，即、就、係、是、我唔係好明點解，即係點解要有貼紙呢樣嘢，同埋搞到我呢度黐錯咗，我唔知見唔見到係咯？ 見到我見到 黐錯少少啦，咁但係都冇所謂。 咁如果你黐錯咗，如果你係完美主義者，咁你點處理？ 哦，咁啊，即系唯有讲一声屌字啦，真系冇计。 唔系买个盒咩？ 唔啦，大佬唔使钱咩？冇咁黐错算咯，系咯。咁我觉得而家嗰个价钱300多元，唉，我又唔好想讲话，大家唔好买，因为我惊俾啲商家佬少。咁但系即系你自己谂啦吓。咁 但系我即系作为一个唔玩嘅咧，我就觉得真系几靓嘅。 你都觉得靓 ？O K， 靓靓。但系只不过 佢嗰个大镜唔该你。 只不过咧就系嗰个风格唔系太 LEGO。简单嚟讲就系如果你唔熟嘅话咧，你望落去你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 LEGO 嘅产品嚟嘅。 哦，其实系都系。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呢啲 LEGO。這個攞嚟 display 幾靚嘅，同埋始終即係 Iron Man 嗰個形象太強啦，係嘛？咁就抵買嘅，如果去到200多元咁樣，跟住 嗱呢部咧就有啲問題，因為搞極咧佢企都企唔穩嘅， 係嘛係嘛， 就要即係用啲特殊嘅方法先至可以搞掂。嗱有啲問題嘅呢只嘢， 佢你俾我先啊，佢新即係舊嗰只咧，其實初我買都覺得。真的不太漂亮，但是怎麼辦，那時候好像都是為了做，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擺極都平衡到呢， 平衡到 了、okay、 但是你不要看好像有點寒， 是啊 但是即好像剛才那樣說，不是但是剛才那樣說，剛才我不是說說 LEGO 就出了三隻 Hulkbuster 的、其實第三隻在哪裡呢，就其實在後面這個 screen 的、可不可以按，如果按那個等一下，如果按下去大家都會看到後面的那隻 Hope Buster， 其實他 number 應該是76104，係啊，咁佢就 嗱，而家我出呢個係76105嚟噶。 啊，76105，sorry，我講錯個number。 76105啊， 佢仲 慢慢慢慢，你就講得噶啦，啲觀眾會忍受呢樣嘢。 係啦，咁啊嗱，76105，咁呢只 Marvel 佢啊呢只 Hope Buster 就係即係嗰啲叫做UCL series 啊，大隻嘅，咁啊市價澳幣啊$200，咁嗰個香港個價錢就大概1399，咁啊老老實實初初出實貴嘅，之後個價我估跌到$900嗰陣時大家都可以入咁啦。咁香港你話多唔多人買？而家都引起一陣炒風。 咁啊呢只啊，而家呢只 就係呢只， 即係佢有個標明嗰個76105喺個。紙盒外面的 是啊是啊，咁佢嗰個設計就是根據翻 Avengers 2，即係2015年嗰套同阿Hulk打到 high high 嘅嗰只嚟嘅，係咯，咁即係如果講介紹呢兩隻咁大隻嘅Hulk Buster就主要係咁啦。 同埋佢，你估佢會唔會話，譬如呢啲出幾個？個版本咧，呢只76105 都唔會啦，一隻夠啦，講真，呢只都好大受歡迎啦。因為之前咧有即係 LEGO 有一個 campaign 就叫 LEGO Ideas， 就即係 encourage 啲人去砌自己嘅作品咁 launch 上去啦。咁其實嗰陣時有個玩家砌咗一個好靚嘅，咁又亦都超過10000票，但係就冇過到。咁啊，唔知係咪後屘 LEGO 發覺，大佬俾你舐仲得了啊，不如自己食咗佢嗱，我唔知啊，係啊，但係就佢呢個設計同上同嗰個 ideas 嗰個其實都有啲似，係咯，咁我唔知道台長會唔會買啦， 但係你都有少少細節要講講喎，譬如佢手執呢個武器咧， 係 你都要介紹下， 佢手執嗰個武器就係喺 Avengers 2啊，佢咪同阿 Hulk打到嗨嗨嗰陣時，咁阿 Hulk Buster 佢有一個位咧，就係用嗰隻手去鉗住阿變形俠衣嗰隻手嘅，因為你睇到佢後面呢個咧，其實佢隻手可以換嘅，即係呢隻其實老老實實唔買又唔得嘅，因為 display 真係過癮呢個25厘米高咁啊。香港都擺到嘅，係啊，咁啊主要係咁啦。而其實佢跟嗰啲人仔咧，我都覺得正嘅。尤其是有一隻咧，我諗要台長講下，就係嗰個叫做 Proxima Mid。 嗱呢個留翻下一節講啦。 下一節講。 呢度仲有一個問題， 係 側邊呢個係咪滅火筒嚟嘅？ 係類似嗰啲咁嘅嘢咯，係啊，因為喺Tony Stark 嘅嗰個所謂嘅實驗室啊，係好多嗰啲咁嘅嘢噶嘛，所以你睇 LEGO 咧，其實基本上你現實世界見到嘅嘢咧，你可以砌翻出嚟。 哦 ，OK，OK，OK。 咁啊，會唔會影響到你而家都想領翻套 LEGO 咧？ 冇啦，冇啦，真係呢排 咁忙啊！ 呢排真係做到只狗咁啦，真係嚇。 唉，都唔係啊，即係有時好似尋晚，我而家咪成日砌 LEGO 都缺乏咗嗰種享受樂趣，因為次砌 LEGO 嘅時候都係為咗做節目嘅。咁但係我砌呢個我都覺得真係幾好玩，因為揸落手結實，同埋就擺出嚟靚啦，我覺得係咯。咁其實第一節不如就去到呢度先， 係啦， 下節再翻嚟咯。 好啊，好啊， 下節再。